藤田青野为谢池倒上红酒，接着优雅地坐到他的对面，拿着刀叉。 吃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还戴着手铐呢。那我来帮你吧，来。 你把他们弄哪儿去了？ 吃饭的时候不要提这些，来，吃吧。 谢池不张口，藤田青野的手悬了近一分钟。他呢？藤田青野依旧从容地看着他，忽然从插肩拔出手，捏住他的嘴，硬生生地往里塞了进去。谢池狠狠地咬住他的手指，藤田青野皱着眉笑起来，任手指被他咬出血。谢池松开牙，吐出血和肉。 你疯了！ 藤田青野看着自己的手指，放进嘴里舔舐，将血与谢池的唾液裹掉，默默地在他旁边坐了一会儿。他抬起眼，笑着看他，握住他的双肩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 是啊，我是疯了，是被你们逼疯的。你们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的都在逼我。为什么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？ 谢池不想回应这个问题，下一秒，藤田青野又变了个人似的，慌乱地拿起餐布去擦他的嘴唇。 啊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疼不疼？有没有伤到你？ 别碰我！ 别碰你！别碰你！为什么不能碰你？他就能碰你，他就能碰你！你想见他吗？你想见他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在哪儿？他在大牢里，他在大牢里。他在大牢里，你想见他？对，你想见他。我的指甲里还掺着他的皮肉，你要不要看看？ 薛直抬脚踹开他，藤田青野本就重伤未愈，跌坐在地上，手撑着地，盯着他的腹部。忽然拿起手边的刀朝他插了过来，谢池立马护住腹部，藤田青也及时停住。他盯着谢池交叠的双手，抬眼绝望地看着他的脸。 你什么时候能保护我一次？ 青野，我没有想过要杀你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舍不得，我就知道，昨天你明明可以开枪打死我，但你没有开枪，你对我是有感情的，你对我是有感情的，对吧？ 没有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感情我们可以慢慢培养，我们可以慢慢培养感情。 藤田青野松开谢池，用袖子擦去他脸上的血渍，跌跌撞撞奔向厨房。谢池脚上套着锁，他知道自己逃不掉，也不想逃，他的爱人、亲人、朋友全都在他手里。他走到厨房门口，看着藤田青野， 别忙活了，我不吃。 你陪我好好吃饭，我带你去见他，好吗？ 今年冬天比往年都冷，就像十一月底初起的飘了场小雪，今日又下了场几年未遇的大雪。下车后， 藤田青野将自己的大衣披在他的身上，谢池一抖肩，衣服落在地上。藤田青野拾起来，再次为谢池披上，牵着他戴着手铐的手上了楼。藤田青野没有带谢池去牢房，反而上了公馆二楼，室内放着暖炉，格外温暖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 说好的带你见他。 藤田青也没有回答他，带他到窗口站着。谢池往窗外看过去，雪大片的落，穿过层层白色碎片，远处一块空地上有一抹扎眼的红影，他顿时趴在了窗户上，半张着嘴，胸口剧烈的起伏，团团暖气在冰冷的窗户上凝结一层水汽，模糊视线。他慌忙抬手擦去，指尖都在颤抖。那人穿着一层薄薄的雪衣，侧躺在雪地里。他本该是要跪下的，任那些人快把腿踢断，也没有屈膝。他的侧身蒙了一层薄薄的雪，大概是体温越来越低，雪片停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一个穿和服的男人提着桶冰水过来，劈头盖脸地泼了下去，他的身体猛地一抖，干湿清醒了过来，埋在雪里的手指从胸前移到了腹部，继续摸雪球。谢池咬住下唇，控制不住地流下泪来，他转身拽着藤田青眼。 是我的错，是我勾引他的。 你就这么爱他？ 我不爱他，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 你想瞒我？你以为藏住我就会放过他吗？他就抗日分子，杀了17个士兵，重伤了8个，他这是通敌叛国，逃不掉的。不想让他受折磨，那你亲手了结了他。 藤田青也放下手，给他一把枪。 你杀了他，我放了你所有同伙。